It'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again. For today, we have another lesson. I'm not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title. Rather, you know, I'll let this beautiful lady that's sitting next to me, you know... Okay. Be responsible for that. Okay. Hello, everyone. This is Ferdy. It's good to be here with you guys again.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Unit 3, Scheduling Interviews, 就是安排面试的意思。 To schedule something, as you think to arrange something, I'm going to schedule the meeting, as you think I'm going to arrange the meeting, A-R-R-A-N-G-E. So these two words are synonyms, 也就是同义词。Okay, so let's listen to this dialogue first. Chapter 1, Unit 3. Hello, Andrea. This is Dylan Cooper calling from Innovative Inc. Hi, Dylan. How are you? I am doing well. We've reviewed your application for the advertising associate position and would like to arrange an interview with you. Will you be available this week? Yes, I'm available most days during the morning. Excellent.Would an appointment at 9 a.m. on Tuesday be convenient? 9 a.m. on Tuesday, of course. Our office is located on the third floor at 197 Diversity Ave. You will be interviewed by Mr. Johnson in the creative department. Is the spelling of Mr. Johnson J-O-H-N-S-O-N? That's right. Great.May I ask how far the office is from the subway station? The closest subway station to our office is Merchandise Mart, which is about a 15-minute walk to our office. Thank you. I will keep that in mind. Oh, and please bring your portfolio and any relevant materials with you. Mr. Johnson will want to look at them. I will. I look forward to it. Is there anything else I should be aware of? No, I think that's all. Thank you, Andrea. Have a good day. Thanks for calling. You have a great day as well. Very good. Now, you begin、 mm-hmm. by playing the role of Dylan. Is okay, that right? Sure. Okay, sure. So Dylan, 他就说 Hello, Andrea. This is Dylan Cooper calling from Innovative Inc.就是 Hello, 这个 Andrea, 我是 Dylan Cooper, 从这个 Innovative Inc. 这个公司打给你的。所以我们用 calling from. The innovative, 顺便意思它就是创意的有创新的意思啊。Andrea 就说了 Hi Dylan, how are you? 你好吗就很简单。或者可以讲 Hi Dylan, how's it going?Going, 就 G-O-I-N-G, 通常是把 G 去掉加一撇就 going. How's it going? 就 how is it going? 或者 how are you doing? 这样子 how are you doing? 那 D-O-I-N-G, 把 G 去掉加一撇 how are you doing? 就好像有点像蚝油都硬啊蚝油都很硬这样 how are you doing? Okay, Dylan 就怎么说 他说 I am doing well, 也就是 I am doing great, 我很好啊。We've reviewed your application for the advertising associate position. 我们呢已经审查过了你的这个申请表 application. 是什么样的申请表呢 ?For the advertising associate position, 就是广告的这个助理的职位。And would like to arrange an interview with you. 我们呢想安排一个面试。Will be available this week. 你这个礼拜有没有空啊？ 嗯， 好 ，available 这就是就等于 free 的意思，对不对、 mm-hmm. ？Are you free this afternoon? Are you available this afternoon? 啊，都可以这样讲。你今天下午有空吗 ？Well, I want to tell the truth, you know. 就是 Birdie 呢 is very beautiful. She's still available.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呢 ，Birdie 实在太漂亮了，而且呢，她现在还没有男朋友的意思。 对，有待字闺中，就是 she's still available， 那有两个意思。Yeah. 好了，我们接着再看 Andrea， 那她怎么说呢 ？Yes， I'm available most days during the morning， 在早上的时候，大部分的日子啊，那么就我都是有空的 ，I'm free 这样子。Dylan 就说了， 他说 ，Excellent。Would an appointment at 9 a.m. on Tuesday be convenient? 就太棒了。那这个我们早上九点在礼拜二，这个约会排在这个时间是可以的吗？是有空的吗？这边我们用 appointment， 就是跟谁有约。那这个 appointment 像是我跟牙医有约，跟医生有约，我们也可以说 I have an appointment with my doctor。 好，通常用 for 用法，比如说呢 ，for six 就是在预定在六点钟见面，好，你讲。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讲 ，I'd like to make an appointment with Dr. So and So for 什么什么时间啊？定在什么时间？好，但 excellent 这个字啊，如果它的动词叫 excel 啊，这个时候 excel， he excels in writing， 他写作很精通，那个时候就等于 he is very good at writing or he is skilled in writing， skilled。好，接着呢 ，Andrea 就说了 ，9 a.m. on Tuesday， of course， 当然没问题了。啊，就九点，上午九点，在呢星期二的时候，这样对不对？啊 ，Dylan 就这么说。 Our office is located on the third floor at 197 Diversity Avenue. You will be interviewed by Mr. Johnson in the creative department. 就是呢，我们的办公室啊是在哪里 ？Is located on 这边用 on 后面呢加上是楼层，楼层我们要用介系词 on 来搭配哦。所以 located on the third floor， 然后在哪里呢 ？At 这个 avenue 就是大道，在这个大道上面 ，you will be interviewed， 你呢会被 Mr. Johnson 来面试。然后他是这个 creative 创意部门的人。 好，因为有了这个数字叫 197， 通常是不要这样念成 197， 所以我们前面介绍要用 at。如果你没有这个数字的时候，门牌号码的话，要用 on that street。因为成直线的这种概念的这些名词啊，都是要用 on 的用法。比如说 ，he's on the verge。Of bankruptcy， 他面临破产的边缘，边缘也是一条线，叫 verge， 那也都是用 on。bankruptcy 呢，这个是 bank 银行那个字加 rupt 就 rupture 那个字过来的，就是 rupt 就破裂，再加一个 cy bankruptcy 这样念法。好了，那么接着呢，那么是 Andrea 就说话了 ，Is the spelling of Mr. Johnson？J-O-H-N-S-O-N 他这样问说这个 Johnson 的名字的拼法是不是这样子啊、 mm-hmm. Dylan 就说 That's right 没错啊就是这样子的、 mm-hmm. 好接着 Andrea 就说 Great 太棒了 May I ask how far the office is from the subway station 我可不可以问一下呢这个公司呢也就是办公室就是讲的就是公司这离这个呢地铁呢是有多远呢、啊、Dylan 就说了 他说啊 The closest subway station to our office is Merchandise Mart which is about a 15-minute walk to our office 就是最近的 closest subway station 最近的这个车站呢是这个 Merchandise MartMerchandise 就是商品哦，而且它是不可数名词，所以我们会说 merchandise， 不会说 merchandises。OK， Merchandise Mart 这个商品市场站，然后呢，它是离我们的办公室 15-minute walk， 走路只要15分钟的路程。 So it only takes a few minutes, no more than 15 minutes minutes, you know, for you to walk to our office. 但是 office 这个词也有很好的用法。Peter is going to take office as janitor tomorrow.、那这是在开玩笑。就职啊，当如果是当工友来就职，他通常不会那么慎重的这样通常是当官员的时候，我们才说 he's going to take office as mayor of the city 啊，也就是他准备呢，就明天要就任这个市的市长。那时候我们就可以这样说。好，我们接着再来看 Andrea 又说的话。Thank you. I'll keep that in mind. As you think, I'll bear that in mind. B-E-A-R. Hey.Son, 小子 Sonny, 也可以这样讲 You should bear my words in mind. You should keep my words in mind. 你要牢记我的话，常常就这么说。好，接着我们看 Dylan 就这么讲。 他说 Oh, and please bring your portfolio and relevant materials with you. 就是呢，请你啊，也记得带你的 portfolio. Portfolio 就是你的这个作品集 and any relevant materials. 还有你相关的资料 relevant 就是相关的、有关的 materials 呢，就是素材、材料。所以相关的资料你也一起带过来。Mr. Johnson will want to look at them. Mr. Johnson 啊，会想要看一看他们。 但这个 relevant 通常跟 to 比用 His speech was not relevant to the topic 他的演讲呢跟这个什么呢主题完全没有关系好接着我们看 Andrea 又怎么说呢 I will 他说我会的好这样子 I look forward to it 也可以用现在进行时 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他就表示我真的很期待这样的事情 Is there anything else I should be aware of?有没有什么别的事情 that I should be aware of 或者 which I should be aware of 这是定语从句关系代词 which 作为 of 的这个宾语省掉了 to be aware of you should be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studying English 你应当了解呢就是学英语的重要性 be aware of 或者 be conscious of C-O-N-S-C-I-O-U-SBe conscious of, be aware of, 都是很好的用法。好，我们接着再看 Dylan 怎么说。 No, I think that's all. Thank you, Andrea. Have a good day. 就是呢，不，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子了。That's all, 大致上就这些。那谢谢你 Andrea, 然后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And Andrea responds by saying, Thanks for calling, 非常谢谢你打电话过来。You have a great day as well. 就是 I hope.You, I hope, 省略掉，千万不能讲 I wish you、哦。I wish you, 那后头就要用 had, 要用过去时，表示与现在事实相反。那我知道你今天会很倒霉，所以我还是希望你呢，I wish you had a great day, but I don't think so, 这样子。所以这个 I hope, 省略掉了 I hope that, 省略掉了。好，了解之后，我们来看 vocabulary phrases。他怎么说的呢 首先第一个字是 innovative 就是创新的有创意的再来呢是 inc inc 就是法人组织或是公司那它其实是 incorporated 的缩写、哦、再来呢还有 application 就是这个申请应用它的动词呢就是 apply 譬如说 could you tell me how to fill out this application for admission to that university 你可以告诉我怎么填写那个大学入学的申请表格吗这边的 application 就是一个申请表 原本是的是 fill out this application form F-O-R-M form 它把它省略掉了所以 fill out 也可以用但是记住也可以用 fill inFill in this form, 两个用法都可以。好，我们接着看下面。 再来呢，如果我们要说应用、运用的话，就是 the application of the new data led to the success of the mission. 这些新资讯的运用呢，让任务可以顺利达成。 The new data 也可以念 data 两个的发音都可以的。在美式发音，很多人，尤其在军中啊，那都念 data. Collect a lot of data.收集了很多数据或者一些新资讯都可以这么说 Number four Available 就是可使用的或是有空的像譬如说呢 Do you have any rooms available? 你们还有没有空房啊就可以这样子用再来是 appointment 就是约定约会 那还有呢，我们有 Avenue， 就是大街大道，那它通常会缩写成 AVE。那再来是 merchandise， 就是商品。那我们刚刚也说它是不可数的，是因为它是集合名词。那再来呢，还有 keep something in mind or bear something in mind， 就是记住、牢记某件事情。那我们也可以用这个 keep in mind 后面加上 that 从句，或是 bear in mind 加 that 从句。譬如说呢 ，keep in mind that you have to come home early tonight。你要记得今天早点回家。Our restaurant reservation is at 7 o'clock。我们订了7点钟的餐厅。那再来呢，还有 portfolio， 就是代表作的选集，我们的作品集哦。再来呢，最后一个字是 relevant， 就是有关的、相关的。 好，很快翻过来，我们看接着怎么说呢，就是实用句。 首先第一个呢是 I would like to schedule the interview at the most convenient time for Mr. Cooper。 我想预约这个 Cooper 先生最方便的时间，然后跟他进行面试。再来第二个 I have an appointment at 2 o'clock， 我2点钟有个约会。 So I'm afraid that 1 o'clock might be too pressed， 所以啊，我恐怕约1点钟会有点太赶了。这边很重要的字是 pressed， P-R-E-S-S-E-D， 这边是当形容词哦，就是表达我们时间啊、空间跟金钱是很紧迫的。 那有一个很好的用法， I'm hard pressed for time to do it. Hard, H-A-R-D, I'm hard pressed for time. 我呢就是时间几乎找不到时间来做这件事情。I'm hard pressed for time to do it. 再来呢，我们看第三句哦。If I may, 如果可以的话 ，I have a suggestion for how to deal with a time dilemma. 这个呢，就是我有个办法可以解决时间冲突的问题 ，time dilemma。Dilemma 呢，就是进退两难的这种困境，所以 time dilemma 就是我时间冲突了。那 would it be possible to conduct the interview？ 这个有没有可能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进行面试呢 ？Via teleconferencing， 透过这个电话进行面试，电话会议、视讯会议 teleconferencing。那再来还有 I apologize that those times don't work with my schedule， 很抱歉这些时间呢我都没有办法配合，我们用这些事情 don't work with my schedule。 Would it be convenient to meet on Monday the 15th at 3 p.m. 如果是15号星期一下午3点钟，我们来见面方便吗？再来呢 Good afternoon Mrs. Smith，这个晚安史密斯女士 I would like to reconfirm our appointment for tomorrow at 1 p.m. 我呢想要再次确认我们明天下午1点钟的约会。这边 appointment 后面就是接 for 加上时间。 Thank you again， 再次谢谢你， and I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you in person， 而且我很期待跟您当面见面。 好，看重约面试。 I would like to request a rescheduling of the interview because a conflict has arisen. Please accept my sincerest apologies. 就是因为时间上的冲突呢，我需要重新预约面试。那在这里我致上我最高的歉意。这边 sincerest， sincere 它本身就是真诚的、诚恳的。那我最高的诚意、最高的歉意，我们就用 sincerest。Would it be possible to postpone the interview time? I am dealing with a personal issue. Thank you for understanding. 就因为我有私事要处理，那想请问能延后面试的时间吗？谢谢您的谅解。这边 postpone 就是延后的意思。 当然也可以用 put off the interview time. P-U-T-O-F-F. 所以就 put off 也就是 postpone 一样的意思。好看，第八。 If it is at all convenient, I would like to ask to change the date and time of the interview. 如果方便的话，我想要更改面试的日期和时间。 这边的 at all 是一个强调的这个副词短语，但是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就等于 if it is very convenient， 就是真的是很方便的话， I would like to ask to change the date and time of the interview. 好，我们看取消面试。 就是 Good morning, Mr. Cat. 早安呢，这凯特先生 I apologize, 我很抱歉 But I will not be able to make the interview this afternoon 因这个我今天下午没有办法参加面试了这边我们能不能参加用 make 这个动词也就是 attend 我能不能出席的意思 好、yeah. 我们接着看 Because of a personal issue, 他没有办法参加因为呢我有个人的因素 personal issue. 那我希望怎么样 I hope this does not cause any inconvenience. 我希望这不会造成你的不便。 Convenience, 前面加了 IN 就是不方便。但是 convenience, 方便。At your convenience, give me a ring. 就是在你方便的时候呢打个电话给我。R-I-N-G, give me a ring, 就能 give me a call, 一样的意思。好我们看第十。 Mr. Cat, I want to offer my gratitude again for you allowing me to cancel the interview. 就是凯特先生我想要再次感谢您让我取消面试。Offer my gratitude, 就是 say thank you 的意思。I hope we can reschedule the meeting in the coming weeks. 我希望在未来几天、几个星期内呢，可以重新安排面试。 For you allowing me, 本来应该讲 for your allowing me, 因为介词后头原来是 that 从句的时候 that 去掉，然后主语要变成所有格 ，you 就要变成 your, he 就要变成his。但现在美式英语甚至包括是过英式英语都直接用受格 for you doing something 或是怎么样的好现在就变成这样说法反而比较多而不再用 your 这样用法好我们看第十一 Good afternoon Mrs. Nile We scheduled a meeting for the 12th at 2 p.m. Unfortunately something has come up and I will not be able to attend I offer my sincerest apologies就是这个吴安娜奈尔小姐我们12号下午2点有预约面试可是呢很不巧 unfortunately 因为突然有要事在身 something has come up 就是某件事情突然发生了 come up 就某件事很突然的出现这样那所以呢我没有办法出席面试了在这边我也致上我最深的歉意哦 但是 come up 还有一个很好的用法叫想出 He came up with a good idea 他想出一个很好的点子 To solve that problem 好我们接下来看有氧补给站 这边我们要来讨论缩写也就是 abbreviation 这个缩写通常就是缩短我们经常用的单字让我们书写的时候呢可以更快速简便一点那像是呢我们课文中有讨论到 ink 就是 incorporate的这个缩写、哦、那我们也来看看公司相关的一些缩写譬如说 corp C-O-R-P 然后一点它就是 corporation 的意思也是公司财团法人那还有呢会看到 LLC 都是大写的那这就是责任有限责任公司它呢原本是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再来还有 LLP 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有限责任合伙公司讲到 liability liability 就是在法律上呢对某件事是有责任有义务的 但是 liable 那另外一个意思了 liable 就是有可能 he's liable to tell lies 就等于 he's likely to tell lies 他很可能动不动往往就会说谎好我们今天就为大家讲在这边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I can't hear a single word Just know you're talking Cause your lips keep moving Everything I thought I learned Goes out the window All I want is one thing You can promise castles, treasures, babies I don't care Cause for now you're just enough for me I want you near Like a fairy tale to feel your breath right on my neck